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开封志怪》，作者尾鱼，主播青灵，小编 C，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 听了喊话，守在五里栅栏处的刀兵手纷纷兵刃出鞘，木料台上的弓箭手显然也没闲着，因为追过来的兵卫们一边香的抱头鼠窜，一边香的骂不绝口。那女子在剑与刀锋之间身形急动，脚下错步如电，眨眼功夫已过了五里栅栏。于是两拨兵卫合而为一，骂骂咧咧直追过去，身后铜锣震响，好在羽箭没再飞了。再追了一阵，兵卫们忽地想起， 此处不是设尖刀陷阱了吗？ 有陷阱。 收步不及，几个先驱者已然哎呀哎呀地下去了。再仔细看时，止于数只手扒住陷阱的沿，杀猪一样的叫， 救命啊， 救命啊。 于是追兵再次分流，小部分救助同僚，大部分绕开陷阱继续追，脚下不停，心中却纳闷的不行，这女子莫非是内奸？她怎么知道要绕开雨林标记？这边的轰天响动早已惊动了城墙处的巡卫，纷纷拔刀前挡，哪知眼前一花，白影风动，机灵灵打了个寒战，那女子已在身后仗雨。眼见那女子距城墙不远，一个巡卫急中生智，将手中的火把往城墙上直甩过去，就听轰的一声，烈焰扬起，那些不及躲开的巡卫们被热浪袭到，鬼哭狼嚎之声不绝于耳。哪知那女子脚下不停，急掠入火，穿墙而没，有一瞬间整个场子都静下来了。火还在烧，火龙绕成一匝，将宣平的夜空映得赤红，再然后不知是谁撕心裂肺地来了一嗓子， 鬼鬼呀、啊、鬼呀、啊！ 宣平城内，那女子正自墙内出来，方拍掸身上的烟灰，忽听得墙外叫声，没好气的道， 你才是鬼呢，你全家都是鬼。 宣平外围火起的时候，公孙策正在不远处的密林深处倚着马车辕啃着带来的干馍馍，忽见火光冲天，惊得浑身一激灵，随手把馍馍塞到一边吭哧吭哧喷白气的辕马嘴里。 莫不是斩护卫被发现了？ 想想又觉得不应该，展昭素来缜密谨慎，思虑周全，断不会如此贸然鲁莽，激起这般大阵仗的人，若非冒失到了极点，便一定是自视甚高，不将这十里栅栏路障放在眼里。果然过不多久便听到窸窣步声，正是一身黑色夜行衣的展昭。 展护卫。 公孙策忙迎上去，同时伸手指向外围。 那是 南门生变，那时我刚探到北边，隔着太远看不真切，听起来应该是有人先我们一步闯了十里栅栏。 这打草惊蛇岂不糟糕？ 未必糟糕，趁火能打劫，浑水可摸鱼。公孙先生，我们就从南门入。 欲往林子边缘走，亮簇簇的刀剑便愈是打眼。南门生变，此间的人手又增了不知几许，更重要的是前方不远处庞太师正带同人马气势汹汹地赶往方才的古灶之地。 展护卫，此间增了人手，想必别处防备会虚些，何不从…… 公孙策忍不住向展昭道。展昭不答，忽的竖指嘘了一声，猫下腰向外走了几步，自腰囊中取出几块碎银子，先向较远处扔了一块，另一块却扔在身前几步处。公孙策正看得纳闷，展昭又俯身从地上捡起两颗石子，屈指弹出，第二颗去势更近些，半空中正撞上第一颗，发出噌的声响。这声响不大不小，刚好引得一个较近些的兵卫回过头来，那兵卫分明听到一声，转头看时却又辨不出什么端倪，忍不住又向这边跨了一步。 哎， 那在皎洁的月光下泛着诱人的银光的是什么？接下来该名兵卫便开始了血脉奋张的月下寻银之旅。旅途已被人点中睡穴，拖进林中，脱掉盔甲，解下腰刀而终，如法炮制，招无虚发。第二名寻宝者乐颠颠地走上第一位的老路。一炷香的功夫之后，两名兵卫晃晃悠悠地混入了庞太师的卫队，坠在队尾。打眼看去也没什么特别的，如果非要挑下毛病出来，我们只能说作为勇武刚猛的精击卫队一员，其中一人未免太过瘦弱了些，盔甲盔帽都明显大了一号，抱刀的姿势也颇为吃力。 展卫，这刀够沉的，你们平日里舞刀弄剑可真不容易。 句句发自肺腑，不当家不知过日子的艰难呢。再走一阵，地上豁然几个大坑，探头看时，坑底尖刀根根直竖，看得公孙策脊背发凉。边上还有人嚷嚷， 都看着点走啊，下去了可没人捞你上来啊，现天上土就是你老家。 公孙策琢磨了半天才醒悟，老家所指为何。顿觉市井俚语道上行话之逼真形象，寓意无穷，妙不可言。彼之知乎者也，子曰诗云，更是别有一番风味。他日得空，理当好好整理收集，也算是保存些民间集锦了。此事后话，暂过不表。临近南门，火已扑救了下去，只是城墙外围焦黑一片，烟味呛鼻。墙根下垂头丧气立了一排的兵卫，正接受着庞太师暴跳如雷的训话。 穿墙而过，穿墙而过，你们怎么不说钻地里去了呢？说是钻地我还更信些，江湖上现放着彻地鼠的例子，既然钻过去了，怎么连个洞都没有？你们倒是钻给我瞧瞧。 太师喝水。 揣摩着太师兴许骂的口干，随即师爷赶紧递茶。庞太师伸手去接茶盏，就在这将接未接的当，帐余外的两名兵卫忽的身形纵起，中途也不知在谁的头顶借力，刹那间已在城墙半腰处。待得一干人反应过来，两人已跃上城头，其中一人脚下打滑，头上掉下一物来。庞太师仰头愣在当地，嘴巴张得老大。说来也巧，那物事正掉在庞太师身侧帐余，还心有不甘的朝太师脚下滚了几滚。定睛看时，却是京畿兵卫寻常戴的盔帽。半晌，城外才传来庞太师气急败坏的叫骂声。展昭忍俊不禁，脱下罩身的盔甲，从怀中掏出准备好的药巾蒙于面上。此趟入城出乎意料顺利，倒是多亏了那位过路朋友先搅了庞太师不好的局，否则带着公孙先生连闯十里迦兰路障。展昭转头看了看惊魂甫定的公孙策，一个字，难。在城楼之上稍事休息，俯瞰全城，偌大轩平，竟无一家举火，透出一股子说不出的死寂诡异。难不成城中之人都已经死了？这才因顺利入城而稍显轻快的心瞬间重如千钧。展昭有刹那间的失神，旁侧火光一亮，却是公孙策晃亮了火折子。 走吧，展护卫。唉，早些找着人，救治的希望也大些。 展昭点头，自墙边置火把的槽洞内起出一根火把，在墙角处盛放火油的瓮中搅了一回，就着公孙策的火折子点燃，四下探过。 城梯在那头。 顺着跃动不定的火光看过去，黑嘘嘘的登城梯口就如同夜兽探不清深浅的喉，只等着吞噬冒失误入的来者。公孙策不由自主地惊出一身冷汗，似是看出公孙策的惊惧，展昭先行下阶， 火把前探，将下行的石阶映得忽明忽暗。公孙策暗叫惭愧，紧走几步跟上展昭。不过这世上事还真是怕什么便来什么。才刚往下走了一段，展昭的身子骤然停下，扬手示意公孙策止步。公孙策不明所以，往边上挪了一挪，目光所及，吃了一惊，一颗心直如鼓样震雷。但见城梯折下拐角之处，突兀地出现两只人脚来，右脚的鞋子脱落一旁，露出光溜溜的脚丫子，叫人心头发毛。 喜欢流水去流觞，流不走月光，替我守在小轩窗。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留指魂醉云无常阳。